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89集，沈纪念哪敢和他顶嘴，赶紧说好。云建威摸出屁股底下嗡嗡响的手机，拿出来一看，胡文泽打的，他接起来：“ 你又想干什么呀？”“ 阿爸还有一个小时抵达栀子花大酒店，就你学校旁边那个，赶紧出来接驾。” 云建威从沙发上坐起来：“ 你会绅士了？”“ 还不是为了你。上次你挂我电话的账，我就不跟你算了。这次我带我女朋友回来玩，现在速来见我。”“ 不来，热死了。谁这个天气出门谁是傻子？”“ 你来不来？”“ 不来。”“ 来不来？”“ 不来。” 半个小时后，云建威全副武装，把鞋柜上的小风扇揣进包里，怒气冲冲出了门。他一出门就被热浪扑面，好容易扛到小区拦到出租车，赶紧坐进车里，身上已经出了一层汗。云建威有气无力拿出小风扇，打开对着自己吹：“ 师傅，到栀子花大酒店。” 酒店就在大学城附近，十分钟后车抵达酒店门口。云建威下车，挡着脑袋跑进酒店。他一身暑气，循着胡文泽给的房间号坐电梯上楼，心想竟然不知道下楼来接，待会儿见到面一定要把他打一顿。林建威找到房间，按门铃儿，等了一会儿，门从里面打开，林建威正要进去，忽然就听一声 Surprise！ 林建威吓得后退，只见戴子英和冰晶从门后跳出来。戴子英大叫一声微微，激动扑到云建威身上：“ 微微，想死你了宝贝。” 云建威整个人呆住，又见胡文泽从后面冒出来，他又晒黑了，笑嘻嘻看着云建威：“ 惊喜不？” 戴子英和冰晶都长高了些，戴子英倒和高中时没什么变化，穿着很酷的吊带和短裤，长发扎成高高的马尾，冰晶则出落得愈发白净美丽，长发披肩，穿着条超短连衣裙，安静笑着看着他：“ 好久不见。” 胡文泽旁边的是他女朋友，中国和夏威夷混血，比胡文泽还黑，黑辫子，黑皮肤，黑皮裤，热情过来与云建威打招呼：“ 微微你好，文泽总是和我提起你，他说你又仗义又可爱，你可以叫我的中文名小白。” 戴子英用力摇云建威：“ 我一听胡文泽要回来找你，我就马上收拾行李跟着他一起回来了。” 小白从包里拿出一个大盒子塞到云建威怀里：“ 这是我妈妈给你准备的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” 一群人围着他吵吵闹闹，云建威晃了神，站在原地不动。胡文泽伸手在他眼前晃晃：“ 发什么呆，吓着了？” 云建威吸一口气摇头，抬手把胡文泽和戴子英抱住，脑袋歪在胡文泽肩膀上：“ 我也好想你们。” 中午云建威做东，请一群人在一家高档深菜私房馆吃饭，小白开朗健谈，中文说的也好，一桌人便用中文交流。云建威说起自己正在准备学校的交换生项目，戴子英马上激动道：“ 交换去哪儿？来美国呀，我带你去好莱坞玩，咱们拍明星去。”“ 美国估计去不了，要求太高了，我想试一把英国。”“ 你可以来美国念研究生，真的 SVA 的摄影专业非常好，非常适合你。”“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念研究生。”“ 为什么不呢？游历世界，用相机记录你所看见的一切， 与这世界上的人交流，我觉得这样的经历非常美好。而且文泽很想念你，他和我说你没有和他一起去美国，他很失落，而且平时你也很少主动联系他，他很伤心呢。 我没有这样说过好吧，我的原话是某个不孝子天天连个电话都不知道给我打一个，让我很失望，我说的是失望。 别想那么多了，你出国念个书还不是轻轻松松啊，来陪我玩呀。 戴子英也在和云建威纠缠，他们几个凑在一起简直无法控制场面。云建威怕打扰到其他客人，吃完饭就赶紧催他们走。冰晶在席间接到家里人打的电话，让他回临安一趟，戴子英就把他送出店外。胡恩则去卫生间，云建威付完账后在门口等他。外面很热，绿荫蔽日，他的目光无意瞥过落地窗，看到店外拐角的树荫下，戴子英和冰晶正旁若无人的接吻。冰晶的个头稍显纤瘦，戴子英要更高一点，两个人牵着手一边挨得很近的说话，一边低头亲一亲对方。云建威差点傻了，他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云建威的神智在宇宙星云里疯狂打转。胡恩泽出来了，正好接冰晶的车子抵达，戴子英把冰晶送上车，转头回来元气十足道， 走，咱们玩去。 下午天热，不宜在外活动，云建威订好了一家 KTV 的豪华包，一行人坐车前往。等到了 KTV， 服务生引他们往包厢去，云建威把戴子英拽到后面和他咬耳朵。 你什么时候和冰清在一起了？ 一出国就在一起了呀，国外他爸妈管不着。 那你们以后结婚吗？ 再说吧，走一步看一步。他妈就是个皇太后，我可太害怕了，先在外面浪几年再说。 云建威若有所思。进包厢后，胡文泽开始点歌，小白都没进过 KTV， 胡文泽就教他点歌。云建威还在想这件事，把霸占立麦的戴子英拖下来拽到沙发角落。 你干嘛？我还没唱两首呢。 我问你啊，你俩是怎么在一起的？你们一直都是弯的吗？ 金儿一直是弯的，我可能之前是直的吧，但是大一的时候金儿跟我表白。 你就答应了？你不是直的吗？ 我们高中不就经常在一起吗，他有点黏我，你们也知道他家里管得严，弄得他心理上有点压抑。 戴子英和云建威凑着脑袋在另外三人的嗨歌中费劲聊天。 其实我答应他的时候我也没想好，但是我觉得他可能离不开我，我也不想离开他，就是这样。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 当然喜欢了，不喜欢怎么可能答应啊。都21世纪了，谁还靠性取向来辨别喜欢还是不喜欢啊？我现在主要是怕他妈要是知道我把他女儿睡了，他可能会连夜坐私人喷气飞机直奔美国取我项上人头。不过无所谓，反正我俩床都上了。 接下来可以不用说了。 戴子英吐吐舌头，冲他摇摇手指，意思是你这个纯情小处男，然后蹦起来唱歌去了。